哇，犀利，录到第三次，赶得切，一阵仲阿 Alex 撑台脚。而家7:03，咁啦，讲一讲啦。香港嘅本身事务啦，因为之前讲咗两节，一节大陆啦，一节国际少少环节啦，系我真真正正体会到嘅。咁我都会想办法做多呢一啲啦，即系唔想喺嗰啲，即系人哋讲宏观啲啦吓。咁希望咧，汪向编辑部咧个同仁啦，真 BC 啊，加灿生啦，俾啲资料我啦。等我可以做得丰富啲咧个节目，亦都多啲睇中国同对出面好多事啦。咁啊，讲一讲啦，台湾啦，台湾《自由时报》哇，大字标题，大批香港人移民台湾，是想移民台湾，应该是准备移民台湾，即是冇。其实呢在2014年是高峰来的啦，我记得是。跟住每年都下跌。真真正正呢攞到个身份证呢返嚟呢香港嘅呢基本上呢九成人以上。留低喺台湾呢不足一成，每一年都。而好多人以前因为中国嘅问题，台湾人即是台湾政府啦，觉得有义务照顾呢个香港人，港澳同胞啦，佢哋叫好多系放宽嘅，你肯嚟佢就俾你嚟㗎啦。基本上系咁。但系好多香港人唔争气，投资咗做盘假生意，开咗张静鸡鸡执咗冇营业，就想办法呢就呃个台湾身份证。咁呢近呢一两年呢太多呢啲咁嘅事情发生呢，就令到台湾政府呢不得不作出调整。其实佢係欢迎你嚟嘅，但佢而家揸得好紧。好紧啊。想办法收紧个门槛，而不停去指责一啲香港人咁样过嚟。呢啲係香港人等同大陆人嘅蝗虫式。即係去买个居留权。但又唔想做，又希望可以用好好简单非法嘅手段攞得到，卒之大量嘅申请台湾移民去到嗰度都好啦，到最后尾都攞唔到居留权。係因为盘生意好多真係开咗真係假嘅。咁呢啲嘢你哋可以呢问台湾黑白讲杰拉德，佢大量呢啲咁嘅资料俾你。咁台湾杰拉德咧会好似3月定月咧翻嚟开 talk 嘅，咁你哋可以即系问下佢啦，同佢报名啦。其实咧佢就唔系做移民嘅，我就以为佢系搞移民，错咗。原来咧移民归移民，但系移民之后你落地一定要有盘生意，系咪？咁咧杰拉德就教你做一盘生意而攞到呢个居留权。呢、这个好重要，唔系你移民嗰都唔知做乜啊，揸住嗰啲钱好多卖咗楼，香港卖咗楼啊，全副身家买一层楼咪够钱咯，批你层楼值500万，啱啱供甩啦，或者未供甩，卖咗佢攞300多万，嗰边50万港纸即刻走，冇问题。但系好多人惊输，咁咧杰拉德唯一有条件令到你输少啲或者赢少少嘅企业，佢就教你做呢盘生意，直到你攞到居留权为止。呢个系杰拉德嘅功能嚟嘅，明唔明我讲乜嘢啊？即系你去盲目投资，你可能输到底裤都冇，但系杰拉德可以提供一啲生意俾你，真正做生意，而你蚀极你都唔入肉，都系面嗰层。如果你赢，就有份人工赢少少，保障到你攞到居留权而留喺台湾，保存到你嘅实力，唔好盲头乌蝇咁样。所以《自由时报》系伪命题嚟嘅，每一日都有好多笑话嘅，譬如好似中国以海南合法开岛，豪赌馆，豪赌股 好，澳门嘅赌股全线急挫，中国开赌就不嬲都有噶啦，地下赌场、地下赌钱游戏机，你都唔知道。我迟啲喺个中港过去中港司机讲一讲佢哋赌钱点样赌得狠。十年前已经系咁啊！啲地下赌场，我曾经争过一个蒙古人200多万，贵你数赌场喺西乡。讲一讲啦，讲一讲啲趣味啲嘅啦，唔好成日讲女人。讲一讲啦，基本上对澳门有咩威胁啊？因为赌钱唔系真系赌钱啊嘛，吃喝玩乐五光十色，你开放得到，有冇办法开放得黄先？黄赌不分家，赢咗唔自在，输咗唔争在，赌仔心态。喺澳门黄色事业基本上合法化，全世界嘅靓女都喺嗰度服侍豪客，啱啱各国美食、世界名牌、古旧建筑，啱啱？澳门风情、海鲜、各式奇色，全部都有。你海南岛俾你开放岛，岛完之后呢？岛完之后呢？可以做啲乜嘢？明目张胆周街卡拉 OK 浴室，跟住呢就行入去巴岭浴室睇下边条女靓，跟住佢今晚陪我先起双飞起三飞。点样做得到？点样做得到啊？赌钱赌城系一个特质嘅，新加坡都做唔起，新加坡做紧压，但新加坡做唔起，点解系澳门先得？所以咧，网上嘅嘢算罢啦，真系嘅算罢啦。而香港嘅泛民日日都未瞓醒，李柱铭大声讲话 DQ 周庭，宪法违反我哋宪法。是零，即是合法性啊，是零。大启师，我哋而家嘅大律师公会主席见呢、这个我哋嘅郑若骅，跟住大大声声讲，港府必须向国际解释为何 DQ 周庭。讲明是政治事件啦，日日都是麻醉紧呢啲人。再讲呢啲咩法治啊，咩啲，其实大家唔好自己呃自己啦。由佢 DQ 投嗰两位议员，已经系冇咗噶啦。因为当佢都唔讲道理嘅时候，就已经唔讲道理。你佢好大声咁同你讲，选举情情啦，林郑咪讲紧咯。郑若骅讲紧啦，咁上次都选举情情紧噶，排到几时啊？处唔处理啊？啱唔啱啊？唔处理，立法局、立法会啦，再选唔选入去，其实真系冇人关心，因为咧修改咗议事规则，完咗噶啦件事。如果泛民唔能够重新整理再出发嘅话，一定要有上集我讲点解黄毓民嘅重要， 唔系黄毓民嘅行径重要，但系佢培养后生仔嗰个意识好重要。包括黄杨达曾经跟住佢嘅，听早朝天下啲有讲，佢嗰有段时间系成日去中学嗰度咧演讲嘅。黄毓民从不间断，所以本土庄本土派嘅抬头系因为有黄毓民。激进派后生仔参与是因为他们。而除了他们之后，究竟还有几多个人，个个好像我这些这样的人在网上打飞机打到出血有用吗？当然我说我想讲也都没有了。培养下一代是重要的。纵至这对人在这刻打压到这样，我唔想用一啲粗暴嘅语言去讲佢哋，但係呢佢哋付出咗咁沉痛嘅代价，喺佢哋喺香港即使将来发展佢嘅事业或者从政，佢哋係已经接近零㗎啦机会。喺咁嘅情形底下谋出新天嘅新天又好，生天又好啦，应该用你哋年轻人嗰个热诚热血去再培养比你哋年纪更少嘅。呢个系好重点。因为成个建制派保皇党佢哋不停咁做緊，用钱去做緊，洗脑式去做緊，但系泛民只不过系不停咁互相指骂。互相出卖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。在这里再讲几句，恭喜阿娇，因为他卒之都订婚了，过了成十年的黑暗人生，我希望他呢真真正正可以呢有个新开始新生活，不要泼他冷水，等他自由发展，希望他得到个好的结果啦，是不是？不要好像那些这样的扑街号称左交，在 Facebook 单单打打啊，欺负弱势欺负女性，自己就看人家的片，然后就在公开攻击他，这些这样的人渣即是呢我不想讲这些咯。咁啦，再讲多几句啦。其他嘅讲嚟都冇用，已成定局。邓家彪，我估佢赢出嘅机会都有嘅，即系要睇赢唔赢啫，即系睇一个人，就系嗰个叫方国山。因为勤力嘅程度，邓国辉即系邓家彪真系好犀利，同埋咧38岁最年轻，靓仔行出嚟高大。形象赢咗，虽然好多人话新东点样新东点样，我都唔敢讲。同埋最主要唔系话啲人转头俾民建联，而系啲人死心。第二个，姚松炎系咪心目中所想咁好？系咪真系能够令到泛民全部压落去？当然系得嘅。咁但系有冇变数我唔知，因为做得好差呢次补选机制。而至于香港，欧乐轩竟然唔承认系 Plan B 系周庭嘅，咁你就要谂一谂。陈家沛成个建制派群星拱照赢梗嘅姿态出嚟，任亮宪去挑战佢，喺几个选举论就即系嗰两个选举论坛啦，唔系几个啦，真系咧，我成日都讲啦，攻其一点。打到佢毫无还手之力，就系、是、你新民党嘅政纲系冇，你连政纲都冇，做乜嘢政党？令到陈家沛左闪右避，点样都兜唔翻，因为人哋就系攻击你一样嘢，你真系唔得嘅嘢，令到你 即係好难睇囉。任亮宪喺三个人之中嘅口才个脑筋嘅变化。你唔好讲佢嗰个政治先啦，因为佢对佢而家都系㗎，摆出嚟我就挑战陈家培。佢唔系挑战你欧乐轩㗎。你睇下佢做选举论坛全部都系。但系泛民就淨话佢系鬼。包括佢啲旧盟友。几个月前仲同佢揽头揽颈嘅陈志全。我对你哋好失望。唔系话你唔一定要支持佢。边一个出嚟参选都得，因为呢个系民主嘅，唔好讲界票论，各有嘅票源。如果佢界到你嘅票，就系你自己嘅理念唔清晰，传达唔到俾人。喺我心目中就系咁。希望呢任亮宪如果即使真系俾两大势力夹住嚟打都好啦，都打出漂亮嘅一仗啦，未必会赢。但系我相信你都习惯咗㗎啦。系咪呀，黄色嘅嘢啊，旧战友出卖啊，跟住呢就喺社民连叛变又好出逃又好啦。真系几经波折，几经风浪。我唔系话我支持任亮宪，我唔敢讲。但系人哋嘅选举论坛嘅表现系三个之冠。讲到呢一度，真系要拜拜啦，食饭啦，咁啊，再见。